好，翻到嚟第三节啦。 系 好，咁我哋咧就终于去到万众期待啦。我相信大家都好兴奋，大家因为知道今次呢个巴黎航展咧，终于咧就美国嘅杀手锏啦。 系 我哋讲到嘅第五代战机啊，咁咧就俗称啊，喺国内俗称嘅闪肥啊，肥闪啊，肥电啊，系好多名其实。咁咧就呢部嘢咧就 F-35A 啊，咁都好得意。点解咧？今次咧就出 F-35A 咧？因为我哋有三个型号噶 ，B 同 C 去边啊 ？B 同 C 啊嘛，因为咧其实咧 B 咧就有个风扇噶嘛， 系， 即系佢就会牺牲咗少少嗰个机动性啦， 油缸啊， 相对系啦。咁另外咧，佢就 F-35C 比较重啊，咁、哦、所以咧理论上咧，如果讲机动力最好就应该 F-35A 嘅，系、 哦、 啦、 okay ， 即系六机型嘅一个飞机。咁 F-35A 今次咧就佢个公司叫 Lockheed Martin 啊嘛，佢咧就听讲咧就话想一雪前耻啊。因为之前咧就成日被誉为咧就即系佢机动性系比个 F 十六更加差噶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好多人都话，哇呢、這个 F 三十五就话肥电肥闪少佢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都话，喂咁今次呢个航展系咪真系俾佢报仇咧？系咪真可以将你 F 三十五证明话佢喂其实佢都劲嘢嚟噶？咁所以咧呢部嘢咧就好多人咧都会去谂佢今次点样去玩啦。咁当然啦，今次咧佢会做一啲嘅示范动作嘅，佢入面全部经过精心设计。嗱，据说啊，即系咧嗰个飞行员咧，咁就佢咧系成个 Lockheed Martin 入面嘅王牌飞行员。嗱，好得意嘅，部机咧佢飞过嚟嘅时候咧就系用空军飞行员飞过嚟嘅，但系到表演嘅时候咧就揾翻 Lockheed Martin 入面自己人表演。 哦，因为 王牌飞行员， 但系部机系美军定系 Lockheed Martin 自己嘅先？ 哦，自己。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个情况，其实美军都冇问题。其实个问题就系因为呢个 Lockheed Martin 呢个人飞咗好多次。 哦， 佢嚟啱啱佢嗰年成年都喺度训练。 哦， 我哋都已经唔知道佢个飞行小时有几劲。 即系飞行喺呢个地方法国度练咗好耐噶啦。 佢练呢部机啊， 练都几年咗。 咁当然啦，佢练嘅时候系用模拟训练嘅，就唔使真系揸部真机训练嘅。咁、okay, 但系佢已经摸熟咗呢部机嗰个条件啊、性能咁样啦。 系。 咁当然啦，相对咧呢部机咧系有少少蚀脚，就系佢嗰个飞控软件咧，我哋俗称叫 FreeEye 啊。FreeEye 咧个 version 咧就唔够劲啊，佢仲系用紧 7G 嘅。 系。 佢 lock 咗少少，咁咧嚟紧如果佢去到 FreeF 啊，据说。佢咧就會去翻到正常嘅 9G 啦。咁而家咧嗰個飛控軟件咧都仲未做到好完美。咁變咗今次咧，其實我哋都好關注就係嗰個機動性表現有幾強。因為咧其實 F-35 大家都明白，嗰個強項咧就唔在於機動性啊嘛。 係隱形啊嘛。 佢隱形啦，同埋聯合作戰啦，係 啊， 係嘛嗰個信息嗰個感知度啦，戰場上面可以指揮嘅作戰情況啦。咁呢啲全部都好勁啊嘛，可能啲導彈又好勁啦。咁但係你要隻抽隻就唔知佢有幾勁㗎嘛，究竟個戰場到嗰個求生技能有幾強嘛，咁所以呢今次呢有個表演科目呢就俾大家睇，大家呢可以睇下呢幅圖，呢幅圖呢你見到呢就首先呢見到 crowd 呢就係、是、啲觀眾群啦，咁然之後呢佢起飛，然之後呢就會喺呢度進場㗎啦，咁基本上呢你會睇到呢首先佢會開一個大嘅加力上去，然之後再入返嚟就做一個四方形嘅關鬥，呢、這個四方形關鬥其實好難做嘅。 系 啦，呢、這个咧就是你个引擎马力嘅相当强劲咧，个输出率系好稳定先容易做到呢嚿嘢嘅。 O K，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跟住咧就再入翻场咧，然之后咧就一个慢嘅高功角会做翻啦。 哦， 系啦，咁然之后做一个小嘅旋转啦，尽量小半径，然之后咧翻到嚟咧就会再爬升，系啦，再一个急速嘅爬升，然之后做一个落叶飘啊。 喂， 好正啊！呢、這个做个落叶飘，咁呢个当年咧就苏-27咧就成名就呢个绝技噶啦，系、 okay. 啦，跟住然之后最后咧就做个小嘅半径嘅一个侧旋，就副我哋讲一个滚筒动作，跟住最后就完嘅。嗱，咁我哋有段片嘅，咁啊俾大家啦。其实咧，我想讲 F-35A 咧，其实咧你话真系要讲咧，有啲人就赞到佢咧天上有地下无。有啲人呢哇踩到佢变地底泥都有。咁就点呢，嗱我哋中间我少少旁述啦，咁大家呢就可以都一起认真睇下究竟部机呢其实係点样嘅。好嗱，咁我哋呢就准备去片啦。 好。 好嗱，首先啦你见到呢，咁佢就喺个跑道上面滑行啦。嗱，咁啊，后燃气系开尽晒嘅。 开尽嚟扯高嘅。 係啦，开尽扯高嘅。咁首先呢第一样嘢呢，嗱大家睇啦。一呢进入二嗰个状况呢就会开足马力直上去顶嘅， 铲上 去系啦，然之后咧佢就会做一个负翼翻，好翻一翻之后系啦，然之后咧 就会急速咁样落返嚟，咁呢个情况就比较低，低 速 啦，唔好话。俯 冲翻落嚟。 系啦，都唔系好高速嘅。好啦，喺俯冲嘅过程入面咧，佢就再加速啦。然之后咧就飞翻入去观众席入面。嗱，听讲佢嘅弹仓入面咧系挂满弹药噶吓，我哋叫 full loading， 但系有我哋就唔知道几多啦。 Okay. 有咧就一定唔系全部全满噶啦。好啦，而家咧又再次做一个爬升啦，话。 惨啦， 垂直爬升系啦，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引擎嘅指标， 系一个正方形啊。 好，然之后开始咧就做一个正方形嘅打关斗啦。咁啊，四个直角咁做嘅，咁呢个咧就显得出咧嗰个飞机咧嗰个嘅引擎嘅性能。但你见有冇见有啲摆啊？系有啲摆嘅，如果 F 廿二系唔会嘅喎。 系 系啊， 摆先因为唔够力咧就 系。摆咧有机会嗰个飞控软件有少少问题啊，仲系、 okay. 即系嗰个 G 力咧未掌握得好。好啦， okay. 然之后咧就再飞翻入场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呢就做一个呢我哋叫高功角啊。因为高功角呢好正过呢个慢速高功角呢其实呢就对呢一架飞机降落嗰时系好有影响嘅。因为呢呢、這个高功角一做嘅时候呢其实成架飞机就可以减速啊。咁减速嘅时候呢其实呢就可以做一个降落安全降落动作，咁尤其是对啲舰载机系特别有用嘅。咁呢个高功角机动呢其实基本上呢如果系俄罗斯嗰啲战机就可以做一个呢眼镜蛇动作㗎啦。嗱，依家开始咯，佢会咧做到好慢、好慢、好慢咁样嘅。嗱，呢个速度咧，有人话大概系100节到，咁啊，即系讲紧180公里。 系 系啊，你见系咪咧？惊系咪好慢？ 喷射机嚟讲都好慢， 好慢。嗱，依家用一个咧好大嘅角度拉上去嘅， 系 系啦，我哋叫高功角。如果你有睇 Tom Cruise 条 Top Gun 咧 ，Top Gun 当年都有做过呢一个动作嘅，就等咧后面嘅敌机咧。就冲到上去，然之后咧，佢就可以后面咬翻住嘅。所以呢个都几正嘅。好啦，而家咧又加速咯，而家你又开翻个后燃气啦，然之后咧又冲翻上去。好啦，而家大概咧，各位观众，依家大概14嗰位啊，佢而家咧要做一个嘅半径小嘅半径。嗱，呢度小半径咧就睇到佢咧，佢嗰个嘅转弯啦，引擎机动性都系非常之好嘅。好，然之后完成咗呢个咁细嘅直径啊，其实好细嘅啫。画完呢个圈之后，又要飞翻出嚟。咁佢咧飞翻出嚟嘅时候咧，佢咧又要做翻咧一个另外一个机动动作。其实呢个咧基本上咧就而家美国咧佢属于属于第34中队嘅，系啦。咁就有两个基地啦，洛克基地啦，另外一个基地。咁就洛克基地就系之前话氧气有问题嗰个啦。咁啊飞机要停飞，咁但都唔影响佢嘅。咁我而家呢个版本呢就飞行版本头先讲过啦，就佢都用 free eye 㗎嘛。佢仲未去到 free f 㗎吓，咁所以嗰个 G 力呢老实都仲差啲。好，嗱而家返返嚟啦。咁而家呢大概呢就啱啱做咗19龙20嗰个位啦。做一个小嘅半径回旋好啦、okay。但係呢个唔系最近㗎喎。准备咗啦，睇到依家呢个喎，开始仲有一个好似失速螺旋咁嘅状况啦。咁呢个360度嘅一个回旋，咁呢个呢当年呢苏27呢一做呢就震惊全场啊呢、這个。係啦。咁呢个动作呢基本上呢呢架飞机呢都接近失速㗎啦。好，咁跟续呢我哋呢就睇到呢佢而家嘅情况呢就大概下去到23个情况啦，因为佢已经做完咗呢个失速螺旋。好，然之后呢佢呢就会做返一个细嘅爬升㗎。好啦，咁呢依家呢大概呢就进入咗24个情况。好啦，咁佢又会开大咗佢个机啊，啱啱呢就做咗个回旋啦。好啦，返返嚟。咁佢就会开始直线加速㗎啦。好啦，喺呢个位置上面呢佢准备呢就要做返一个嘅 G 力呢侧返。係、嗯、啦，呢、這个呢低空嘅高 G 我哋叫做。即係佢呢嗰个加载系非常之强嘅呢一刻。其实个飞行员系好难受噶呢刻，因为咧佢仲系三 I 版本咧，只能够做到7G 嘅啫，所以你见到唔系太潇洒嘅其实。好，然之后咧就去到差唔多最后个动作噶啦，少少爬升系啦，然之后做翻嗰啲嘅侧翻。咁当然啦，如果你同 F 十六比咧 ，F 十六咧有个叫做四点嘅一个动作咧，就系佢系会90度角咁样连续90度角咁转四次嘅。咁就因为 F35A 呢嗰个 G 力唔系去到9呢，所以就做唔到呢啲啦。咁同埋呢你发觉呢佢同呢个嘅飙风即係阵风个战机唔同地方，就係佢系做唔到呢倒飞嘅。即係负 G 嗰度唔系好得。好啦，咁而家呢就做返个降落个情况啦。 嗱，咁大家咧呢度就会远啲啦。如果有个近镜，大家睇到咧，通常呢啲情况咧，佢就会闪灯噶啦。 哦， 咁啊闪灯，然之后准备降落啦。嗱，当然啦，嗱，因为 F-35A 今次唔系主场啊。所以佢降落嗰个地方咧，都系一般飞机降落嘅地方。 Okay. 据说阵风咧就有个 V I P 厅嘅，即系咧佢降落咗之后咧，咁啊飞行员咧仲要同啲军火商倾下偈嘅，啊即系招呼下嘉宾，即系我谂有啲似 T V B 咧，系咪有个咩巡礼噶？跟住啲明星咧就同啲广告商倾下偈咁样啦。好啦，咁呢一次咧，咁你见到咧 F 35咧，依家啦就即系准备平安着陆。咁但系你见咧，其实呢部机我自己就眼睇啦。咁佢基本上佢个动作就同 F 22比咧，都当然唔系几 fair 啦，唔系好公平去比啊两部战机啦。咁但系咧，你睇到咧而家个情况咧，就即系话咧，好就到呢度啦。好，咁你睇到咧，其实呢个 F 35A 咧，而家咧有个情况就系佢嗰个嘅引擎无可置疑咧系相当强。即系咧个引擎咧，基本上咧佢个操控性能咧就已经可以做到头先讲嗰啲嘅打关斗嘛， 系 嘛？即系例如话我哋讲嗰个打四方形嗰个关斗啦，即系如果大家睇翻图嘅话咧，就系呢个嘅790嗰个位，其实呢个位咧就应该系得 F 22同埋 F 35做到嘅啫， 系 就阵风嗰啲系做唔到呢啲位嘅，系啦。咁所以咧呢啲位咧就显示咗佢嗰个引擎啊嗰、那个优异嘅情况啦，个马力足够。因为其实咧今次呢个嘅 F 35A 咧。嗰、那個引擎嘅推力去到40,000磅，40,000磅即係幾多度咧？就大概係18至19噸到啦。咁所以咧就對個飛機嚟講咧，就呢、這個推力應該係，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單發引擎喎。同埋佢係冇嗰個矢量變向噶嘛。咁變咗其實佢做呢啲咁嘅動作咧，佢全靠佢個引擎嘅威力嘅啫嘛。 哦，係啊，個噴嘴唔識喐喎。 係啊，咁所以其實以單發嚟講，佢好勁啦。咁你雙發自己，你有兩個引擎啊，當然會再好少少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就覺得都幾滿意啦。咁當然好多人就話部機又擺啦。又唔做倒飞啦，你啲翻译滚就少啦，即系老实签十签十蚊都多过你啦，系嘛？即系觉得嗰啲，但系你调翻转咁讲，即系如果你战场上遇上，唔系净系斗呢啲噶嘛？ 系啊。 咁当然佢就嗰、那个成件事睇落去咧，就可以再好啲啦，可以再改善嘅 F-35A。咁我哋都期待嘅，系嘛？好，咁样我哋就继续咧，就讲嗰个翼龙喎，最尾。好啦，嗱，讲到呢个翼龙咧，又真系有时啊，真系唔识讲究竟你话国内系咪中意揼人哋啊？嗱，大家咧一睇呢个翼龙咧， 系 好正啊！呢个翼龙咧，嗱呢度咧，我哋咧就讲无人机咧，其实个市场啊， 系 全球咧即系五个啦吓。咁啊 ，MQ 八 B 我哋特别讲啦，呢部吓会直升机咁嘅嘢就唔特别讲。嗱，我哋讲 MQ 1啦， 系 MQ 1大家都应该熟噶啦， 好耐啦呢部嘢， 呢部嘢好耐啦吓。咁啊 ，MQ 1呢部啊，中文成唔记得叫乜添，叫做咩者啊，叫做 捕猎者， 捕猎者系咪啊？中文叫做系啦 ，Predator 嘛呢啲嘢叫做。咁啊 ，MQ-1C 呢部嘢咧，其实好多电影咧都有做。如果大家冇记错咧，大家有冇睇过嗰套叫做《狂野时速》啊 ？Fast and Furious 啊？ 第几集先？好多集。 冇记错系第六集啦。 六集。 冇记错，第五定第六集。 唔记得啦。 第五第六集咧，就有一集咧，就讲佢哋咧就偷嘢咧，就拖住个货柜周街走嘅。 系。 咁拖住货柜周街走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啲坏人咧就唔知点解咧就可以搵到呢个捕猎者。 哦。 系咁射佢哋。 OK。 咁咧就因为咧最好笑就系点解射唔死佢哋？因为得两发。 哦，系啊。 射第一发唔中。 系。 第二发咧就中咗，但系佢哋已经转咗车走咗啦。 哦，系。 咁所以咧，佢因为得两发，所以就唔可以杀死呢把好人。 我知有思想现实中啊，部嘢呢架嘢冇咁灵活噶。 亦唔得啦，咁低飞仲要系咪？咁呢部当然嗰个应该特技嚟噶啦。咁所以咧呢个 MQ-1C 咧，其实当年应该好红嘅。咁但系而家系咪应该退役啊 ？Alex， 而家唔 系 好清楚、 呢部嘢我估佢嚟紧嗱，首先佢都未必够中国嗰个彩虹四斗啊，彩虹四五。 咁但系 suppose 唔会无人机就无人机啊嘛？ 诶，唔系，即系个市场底要争啊嘛。 OK， 咁诶，依家咧就应该 CH-4 啊。即系彩虹四啊！而家中东卖得特别好啊、 哦， 尤其是咩咧？就是、伊拉克啊、沙地阿拉伯呢国家。咁咧就伊拉克咧就当年打呢个嘅 ISIS 啊，即系打依家呢个伊斯兰国咧。咁佢就采用咗大量嘅无人机，因为其实佢第一佢战机啲人传统上都渣噶啦。当年沙漠战争咧，好多佢哋将啲机卖咗去沙都走咗啦。唔打，因为知输紧。系啊，费事送死啦，系啊，所以就埋晒沙都唔打嘅。所以基本上咧，就伊拉克佢哋明白到揾人打无谓啦，不如就用无人机。咁啊，计个条数，话美国啲好贵，咁 不如用大陸啲頂住先，喂又 OK 喎、啊。大陸嗰個戰績都幾彪炳。 大陸嗰啲用咩飛彈㗎？ 類似都係抄啲類似地獄火嘅。 地獄火係咩？ 係啊，類似。咁當然嗰個影像個合成係會差啲啦。咁、但係夠殺啦，打嗰啲手沒，即係佢哋都根本冇嗰啲對空力量係咪？即係個成件事，所以就差好多啦。咁當然啦，仲有美國仲有架復仇者啦，跟住翼龍就應該係抄 MQ 九啦，係嘛？係。咁就翼龍咧，其實咧基本上嗰個數據咧就同 MQ 九都好似㗎啦。同死神咁，当然相对有啲咩争啲嘅咧，就第一嗰、那个翼啊，对翼系冇佢咁长嘅， 系 嗱机身就长啲嘅，系但系对翼冇佢咁长，所以个滞空时间会有影响嘅。咁即系个挂载武器嗰度又会少啲啦， 系 咁同埋嗰个精准度又会争少少啦。咁所以呢个翼龙二啊，已经去到二代噶啦，咁就翼龙二就仲系争少少咯。咁咧就下一张图咧就会俾大家咧睇到嘅全副武装啦。咁咧，其实咧，我小弟咧就旧年咧珠海咧有睇过翼龙嘅，咁我唔肯定当年系一定二啦，即系啊旧年大概圣诞节嗰阵时先系睇，唔系十月度啦，十一月度啦，咁嗰时睇，咁咧就一样都系好多武器咁样俾大家睇，咁咧基本上咧你睇到咧就佢个武器咧就如果你同美国嗰个比系会少类型啲嘅，即系无论佢反舰啊、反陆地啊、反坦克啊，或者系唔同嘅任务， 反舰导弹都咩都咁重， 系啊都有，但系就少啲咯。咩少啲咯，咁所以咧就呢个翼龙咧就当然相对系 咩嘅飞啊，得四飞咗先啦， 佢四飞到啦，大概 四飞 啦，四飞到，因为其实佢本身嗰个翼载量唔会太高啊，其实呢个都好。跟住我哋讲下啲趣事，我哋今集就咁啊讲下少少咧啲飞行员嘅趣事俾大家听好嘛？咁啊，当然通常咧飞嘅时候咧，大家最惊嘅咩 ？Alex 去厕所， 去厕所啊嘛，咁点去系嘛？大家都谂，咁咧就使唔使用尿壶呢啲嘢咧？ 高空三万几万尺，好难好难喐到手嘅， 好难对准啊！ 系咯， 咁咧，所以咧，其实咧就呢个生理反应又唔可以唔讲，因为有时你揸机可能揸几个钟、十几个钟都有噶嘛。咁你点搞咧？嗱，首先我哋左上角大家睇咧，估到啊嘛， 系 尿袋啊呢、這个 尿袋系 系啦，嗱、那个巧妙咧就见到你见到上面咧有白色两支棍。嗰、那个咧，其实咧就系一个橡筋嚟嘅， 系 系啦，咁咧就可以夹实，因为唔好俾啲嘢周围走嘛。 哦， 咁当然咧，你见白色嗰啲粉咧，其实咧就系你啲液体落咗之后咧，就会变啫喱噶啦。 系， 咁就唔会周围走咯。咁就算你唔过意打写咗，都系啫喱啫。 系啊， 系咪就唔会臭啊？好啦，隔篱嗰个咧，你见系咪有啲卫生棉咁嘢？ 系啊， 咁呢个就女士用嘅。 系 系啦，咁咧当然咧，你见到咧右上角嗰条裤系咪啊？ 系， 咁呢条裤咧又系俾啲飞行员用啦。 系， 咁大家见到咧有个袋系咪？ 系， 系啦，咁你将你嘅吓弟弟放落去，然之后咧你见有支管系咪？ 系， 咁嗰支管咪直接放尿嘅，嗰支管咧就会再驳落另一支管。 系， 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将啲尿咧就引出去嘅。 O、okay、K。 咁另外下面你见到咧就系入面睇翻出去嘅情况啦。 系， 系啦。咁另外咧你见到右面咧就讲俾你听个遮你个袋系啦个情况。 成分 O K。 系啦，冇错。好啦，咁你再下一幅图咧，估唔估到黑色嗰嚿咩嚟噶 ？Alex， 有你话之前睇过， 似唔似电池啊？ 系咯， 系咪似电池啊？咁呢个咧就唔系话咧用电压泵尿啲问题啊，咁呢个咧原来咧就其实嗰个尿袋嚟嘅， 系尿箱， 尿箱啊，基本上咧啲尿咧就会引入去呢一个箱度， 系 咁所以到时咧就唔会再有嗰啲尿袋，你可以基本上如果大家记得咧，佢有条管噶嘛， 系 就会再驳落去，最后咧就会引入去呢、這个，咁咧就唔需要担心啲尿去咗边。 OK， 咁但系你冇发觉咧，即系隔篱呢度系咪有个？ 你真系厕所啊？ 系嘛？你估唔估到呢个厕所喺边 咧 ？B 52啊！ 嗱，呢个咧就 B 52上面有嘅，仲有部机都有嘅， 轰 炸机嚟嘅 B 1啊 ，B 1 B 1 B 1 B 1 B 都有 ，B 1 B 都有，但系唔系部部机有， 系 唔系部部机有？嗱，呢部 B 1 B 啦， 系 系咪？咁另仲有部噶嘛 ？B 2噶嘛？ 系啊 ，B 2你估咩样啊 ？B 2B 2好似话冇厕所㗎嘛。 B 系冇厕所㗎。嗱、啊、呢、這个可以开大开细啊。 係啊。 咁 B 2就要用呢啲囉。用返头先上面嗰啲啦。 哦係啊。 係咪咁啊可能都冇添啊，諗下。所以呢我就俾大家呢睇下红色呢个啦。 最原始啊。 可能最后系要用呢个嘅。 係。 即系零零发啊皇帝最后系用呢个嘅。咁嘅情况。咁又开大点算呢 开大。尿片嘅咗真 係。用纸尿片啊。 係啊。 应该除咗纸尿片都冇乜选择啦，我相信系啦，咁变咗就有呢啲咁嘅情况。 禁食咯，要 禁食啊！其实佢哋有噶， 即其实他们几个钟前的饮食都已经控制了。 饮食十几十四小时。 咁但其实始终都有机会有肚屙点算呢， 冇啊，冇 同喎。咁 B2 都好 ,B2 都有两个人嘛。 食止渴剂。 食止渴剂。是啦，所以就会有啲咁嘅情况囉。好，咁我哋今集就嚟到呢度先啦。 好嘅。 咁下集同大家继续军事导航啊。 OK, 好，拜拜。 拜拜。